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要介绍边位诗人？ 今集介绍嘅诗人咧系杨澤，其实咧可能系我哋节目做咁耐以嚟咧第一个被第二次介绍嘅诗人。 嗯， 因为咧记唔记得一年几前咧，我哋介绍过佢嘅一本叫《新诗十九首》嘅，系啦，但系就好短啦，因为就得十九首诗嘛，佢嗰本诗集。嗰阵时我已经同大家讲过，杨澤咧佢系停咗几十年冇写诗，出嗰本《新诗十九首》嘅。咁佢几十年之前写嘅诗系咩呢？有两本著名嘅诗集，一本叫《蔷薇学派的诞生》，一本就系今日要讲嘅《仿佛在君父的城邦》。 系呢、這个系再重印定系点？ 系啦，叫复刻又唔啱嘅，因为改咗封面噶啦，已经咁就唔叫复刻啦、哦，叫做再版出来啦。 系 咁啊，但系过咗几十年先再版，所以都几轰动啊！即系喺台湾应该系畅销书榜噶啦，即系诗集嚟讲嘅畅销书啦。咁呢两本书咧就系杨澤咧嘅，可以讲系少年之作。《蔷薇学派诞生》咧系佢二十出头。咁咧呢个《仿佛在君父的城邦》咧就系佢廿四廿五岁嘅时候写嘅。 哦，都好接近啦、 啊。系、那個、啊，咁佢讲咧就话嗰个时候嘅佢咧，简直好似即系诗与泉涌啦，每日咧都带住本笔记簿，等巴士又写，散步又写，上课。即系佢嗰阵时系做一个助教，喺大学入边做助教，上课惯棘又写，所以咧就一本诗集咧一年就写出嚟啦。 哦， 咁呢啲好典型嘅，即系所谓嘅天才之作啊！嗰阵时都好即系诗坛震动，可以咁讲，好多人为佢写评论，就觉得哇，一个嗰、那个时代嘅1970年代啊，最瞩目嘅一个诗人就系佢啦，杨澤。咁佢咧可以讲系杨牧嘅即系门下啦，受佢影响嘅都，但系咧又摆脱咗杨牧嘅好多嘢，比如话佢有好多受啊雅园嘅影响，就系好浪荡嘅一面。咁杨牧系比较严肃噶嘛，比较古风啊、中国嗰啲家国情怀嗰啲噶嘛。但系家国情怀咧喺呢一本咧亦都有所回归。咁杨澤自己有讲咧，就《蔷薇学派的诞生》咧系佢嘅粉红色时期。 点为之粉红色 比较甜美嘅，蔷薇色嘅时期。咁呢本咧，佢自己印住咧系《蓝骑士笔记簿》后边有个字写住，系佢嘅忧郁时期，即系好似毕加索蓝色时期咁样，系佢沉郁嘅时期。咁我哋不如听听咧，点呢个沉郁咧系好复杂嘅，就唔同之前嗰种少年不识愁滋味嗰种，就完全唔同，又多咗好多其他嘢。 我嚟听听呢一首《在台北》。 在台北，杨澤。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在台北，在八亿国人的重围里，玛丽安，我们的散步已变成不可能。一张张陌生的脸，我们的国人纷纷横阻了我们的去路，紧闭着嘴唇，匆匆而行。玛丽安，我几次想带你切断噪音，抄我们过去常走的僻径到达宁静地带，可是一切显得多么无助，我再也找不到那些小路的入口。我自认的无辜，让我觉得我们已错入了最敏感的政治地带，叛变、行食、暴乱埋伏四周，以及最大量的生死、最大量的流离，以及革命与反革命的名下，一切都带着血腥的、血淋淋的血的感觉。但是玛丽安，这一切只是我一时的幻觉。我们并非在大陆的核心，而是在它边缘的广大海面。下午九点钟的时候，假如我们像城里其他的人，从一场好莱坞的新片出来，爱与和平仍然占领西门町。 在台北咁就係杨澤嘅作品，好似散文咁喎。 散文诗嚟嘅，其实呢本诗入面有几首散文诗，而且好有趣嘅就係佢寫在乜乜嘅时候呢，佢就会用散文诗，即係佢将自己化身千万亿去到世界嗰个角度，每一个地方呢佢都喺度同佢上一本诗集入面出现嗰个佢嘅梦中情人玛丽安啦，讲啲嘢。但系上一集佢入面全部都系情话啦，呢集就唔同啦，呢集讲緊佢对家国嘅思考。呢首诗头先我读嘅时候都几震惊，尤其第一句，佢话佢喺台北喺八亿国人嘅重围入面，1977年喺台北，我諗仲未有依家嗰种所谓嘅台独意识又好啦，你话或者係好明確咁认为即係中国同台湾係两个回事，或者係中华民国已经同之前嘅中华民国唔係一回事。呢样嘢我諗喺1977年呢仲未咁明確，尤其一个学中文嘅人，一个用中文写诗嘅人呢，咁我諗佢所谓嘅心怀家国呢都係包括埋成个中国大陆嘅。所以呢句话呢都几震惊我嘅，就係话佢既然漂流喺岛国嘅一端啦，咁样，但系佢仲感觉自己系俾成个中国嗰阵时，中国有八亿人包围住。咁但系咧，佢慢慢进入反省啊。咁呢个反省亦都好可贵，即系喺1977年有咁嘅反省。佢话佢其实系幻觉，可能嗰阵时嘅中华民国，大家都仲有呢个幻觉，因为嗰阵时咧，成个台湾咧都喺蒋介石嗰种理念入边咧，即系觉得自己系背负住中华嘅正统呢，就流落喺边缘嘅。但係呢诗人呢已经觉得其实係幻觉。呢、這个幻觉呢好有趣。喺呢首诗嘅中间部分呢，你会睇到呢佢话祖国对于佢嚟讲就係政治嘅叛变啦、行刺啦、暴乱啦、血腥啦，即係全部系啲感官刺激嚟嘅。所以最后佢先会反转嚟话，其实我哋就好似睇一部荷里活嘅新片咁样嚟諗返自己祖国。出返嚟哦，依然系西门丁世俗嘅爱嘅和平嘅呢、這个其实先系佢嘅真正嘅祖国。 哇，77年嘅作品喎、 哦。系、哎、啊，好清醒啦吓，即系虽然一开始佢讲个幻象，其实佢讲緊一个共有嘅幻象，但最后佢醒咗过嚟、其实我哋喺度睇緊电影，当我哋回味呢个中国嘅时候。 不过佢用呢个散文诗嘅手法写出嚟呢，又有啲唔同囉。 有啲故事嘅味道。 係呢、這个手法。跟住落嚟在中国都系散文诗嘅手法啦，我哋一起听听。 在中国杨澤。在中国玛丽安，我走下一条清晨的街道，看见人们用废弃的汽油桶当炉子，燃煤星火，在上面煮豆浆，炸美味的油果。在中国，我走下清晨的街道，听见远处市场的喧哗，像刚煮沸的豆浆，初夏窝的油果不停嗤响。在中国，玛丽安，我站在雨后的街道，等待出殡的行列，稿数与番茄一一走过，我看见他人的父亲、母亲、兄弟、妻子以及妻子怀里的幼儿，我看见执忽的人群、死者的亲朋、好奇的孩童夹在后面奔跑。在中国，玛丽安，我整装去参加邻人的婚礼。在中国，我端坐在街道旁临时安排的宴席上，默默的环视周遭，喜气迅速的感染了我。玛丽安，我想告诉你，这是中国我红底金字的爱，我永生的婚约。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在中国，杨澤的作品。 其实呢杨澤很矛盾的那段时，包括现在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啦，即是对那段时的他的批评说，哇，为什么比如刚才我们听那首在中国最后一句，他说这是中国我红底金字的爱，我永生的婚约。如果依家你喺台灣咁樣寫，人哋就話：哇，你親中親成咁嘅咁樣嚇。但係你翻嗰個時候去睇1977年一個詩人， 佢好正常嘅，但係呢佢嘅矛盾在于咩呢？当佢分开嚟写在台北在中国嘅时候，其实佢已经意识到现实嘅佢已经唔属于中国了。可以咁讲。咁但係佢点解仲要写呢首在中国呢？其实呢首在中国系成本诗入面呢最温情嘅一首。佢入面写緊呢系中国一啲好日常嘅嘢，仲要系即系带少少民国味道嘅中国啊。朝早买豆浆啦，食油条啦，去街市啦。跟住呢落雨嘅时候呢就睇住有人出殡喎。佢跟住寫咗出殯同埋婚禮兩樣嘢， 係紅事白事都寫埋啦。 呢啲就係、是、其實呢如果你有睇木心嘅書，或者係一啲即係民國嘅文人嘅書，譬如汪曾祺嘅書啊咁樣，你會睇到正正係呢啲生老病死、柴米油鹽嘅嘢入面嗰個先係真正嘅中國，就唔係嗰啲哇階級鬥爭、你死我活。嗰啲啊，所以佢完全冇提政治，亦都冇提咧嗰啲哇又点道德沦丧啊，又点样嘅竞争啊等等各种各样嘅啲嘢，佢反而系写最日常最日常，即系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嘅嘢。呢、這个时候咧，佢话好，如果中国仲系咁样，我就会永远爱你。 系，但系当其时嗱，呢首都系七七年嘅作品啦，台湾读者睇咗。有冇啲咩嘅反应呢？ 嗰陣時嘅读者点反应我就唔知啦。依家读者反应呢当然係会有啲觉得有啲尴尬啦。因为中国真係已经同台湾冇乜太大关系，就剩返汉字嘅关系嘅啫。 汉字都唔同啦。 係啦。咁但喺杨振呢本书呢佢好斗胆咁样呢揾咗唐娟呢，我哋都介绍过唐娟啦，台湾一个好疯狂，真係好不羁，好嬉笑怒骂嘅诗人啦吓，为佢写咗一篇新嘅评论，而且嗰篇评论入边咧，唐娟其实系几挖苦阿杨澤嘅，佢话佢称佢为遗笑诗学啊，遗老遗笑啊，话佢好似一个中国嘅亡咗国嘅遗笑咁样，喺度追悼紧佢意念中嘅中国啫嘛，咁样吓，咁、其实仿佛在君父城邦入边，其实只有一首诗咧，真系可以讲系台湾意识嘅，系讲佢细个喺台湾嘅南部嘅农田嘅经验啊，同佢妈妈嘅经验等等。咁其他咧，全部都系，所以唐娟点出佢话嘅题目就好有意思，本诗集系君父的城邦，君父咧系一个父权啊。佢话中国对于诗人杨澤嚟讲系父啊，而母亲咧系台湾。所以当佢写到台湾嘅时候，佢系用系母亲嘅意象，而仿佛呢两个字呢就点出呢根本就系子虚乌有嘅，系唔存在呢个君父的城邦嘅， 系、可能系佢嘅思想中或者回忆中咁样。 系啊，所以呢我又觉得杨澤都气量好大啊，即系其实唐娟嗰篇文章入面都几多挖苦嘅对佢，咁佢摆喺度，咁当然啦，笑作啊嘛，每个人都要，即系如果一个人可以正视自己笑作，佢先有可能写出更伟大嘅作品。 系，我哋又睇睇另外呢一首啊，《请种同土》。 请种同土，杨澤。罚我变成一个痛苦的盲者，神啊，假如我于所见的事物没有爱，罚我变成一个自卑的驼子，神啊，假如我对周遭的人们没有敬意，罚我变成蜥蜴，变成青蛙或四脚蛇，假如这一切都是为了诗的正义，这一切都属必要而无误。但是神啊，请切莫罚我，罚我变成一个拍苍蝇掩护老虎的政客，或久久盈盈的贪商。 请种同土，杨澤的作品。 哇，这首诗非常之非常之令我感动的，其实佢同其他嗰啲诗，其实佢嘅抒情诗呢，杨澤嘅抒情诗，正如唐娟指出呢，佢入面有好多係搏命将佢夸大，将自己情感夸大，或者将所处嘅空间啊，或者意象啊，都係变大化嘅。但呢首呢，你会觉得佢係收窄緊，将自己不断咁低落嚟，向下低。所以呢，佢有一个对句，呢、這个对句係非常有趣。佢话如果我睇到嘅嘢冇咗爱，咁你不如令我变盲啦。 嗯嗯。 即係咁样，我同一个盲嘅人有乜分别呢？如果我睇唔到事物上嘅爱嘅话。跟住话，如果我对周围嘅人冇敬意， 咁你又令我永远驼背咧？既然我唔肯鞠躬，你不如叫我索性叫我驼背算啦。咁我咪对所有人都要鞠躬咯。最后咧，佢话：为咗诗，如果为咗诗，我变成乜嘢都可以，但系一定唔好令我变成一个政客同埋一个贪商。 系 啊，官商啊，而且呢个官商咧都用一样嘢连埋一齐，因为佢前面写咗蜥蜴、青蛙、四脚蛇，呢度咧佢就写到一只一样咧，就系会被蜥蜴、青蛙、四脚蛇食嘅嘢，就系乌蝇啦。啊，好有趣，即系你会睇到个意象嘅变化，你会觉得有啲幽默嘅。 啊， 我宁愿变成食乌蝇嘅嘢，我都唔要变成咧一个哇拍乌蝇掩护老虎嘅政客，或者索性就好似乌蝇咁样狗狗形形嘅贪商。 同埋佢啲句子好得意啦，佢即係有时我哋通常咪前因后果咁样。 佢其实个前因后果有啲係点呢，係私人式嘅夹硬嚟。 係 咪即係佢会有佢自己嘅逻辑，嗰、那个逻辑唔系你话物理上嘅逻辑。 同埋佢就句子会讲咗个结果先。 结果先。 跟住先讲个 咁样咪好有说服力囉。即係唐娟指出嘩呢种系一种典型嘅阳宅式嘅雄辩。好雄辩。雄辩即系我辩论嘅时候我先挤个结果出嚟，然后我再返去讲假如。未无从质疑我嘅，因为我已经俾咗结果你啦，系你都冇办法打断，系啦，就系咁样。呢张红票好有趣，所以佢最后佢个题目系请众同土啊。呢个时候就点出话唔系我一个人嘅事啊，我希望你哋都好似我咁样一齐立呢个誓言，一齐祈祷，我哋咁样做。啊，所以呢首诗系，我读到，大诗人就系咁样，即系呢首诗系证明佢系一个大诗人嘅一首诗， 同埋系讲紧诗嘅正义啊嘛。 系啊，佢唔系话为咗俗世嘅正义。 系呢首系请众同土啊，跟住我哋听浮游。 浮游，杨澤。浮游掘月，麻衣如雪。这是可能的，我追杀我的梦，到达一个发光的城市，发现雪在夜里落着，在千灯死寂的梦里分落向我的眼上、舌上。我发现雪在城市的夜里落着，千只浮游的发光羽翼重重击打我的伤痛，且不断在我高声呼痛的泪光里不断飞翔死亡。因为诗的沉痛陨落，因为诗的沉痛陨落，这是可能的。我再度追杀我的，紧紧不未到达一个黑暗广场，雨雪霏霏，在凌风死寂的旗下，雨雪霏霏，仿佛佛的千手，遗忘的千手。而我流泪独坐，听见黎明在城市的底部，在整个盆地的底部，那样艰难遥远的喊我的名字。 浮游都是杨澤的作品。 浮游是这本诗入面呢最美最凄美的一首诗。他一开始呢就引用了诗经入面这句啦，就是浮游掘月，麻衣如雪。这句呢就是出自呢诗经的这个国风的曹风的。就是这首诗的前面是说心之忧而于我归息。浮游掘月，麻衣如雪，心之忧而于我归雪。咁其实系讲紧一个人系一种忧患之中咧，当佢揾到佢可以比兴、可以喜庆嘅一样事物咧，就系、是、浮游。浮游我哋都知啦，即系朝生暮死，好脆弱、极端脆弱嘅生命。咁喺传统文学嘅典故入边咧，就一般都用嚟比喻咧我哋人生嘅短暂嘅。咁佢入边咧，佢有一个关键词，佢话我追索我嘅梦。去一个发光的城市，好可能是他的梦境来的。这个梦境里面呢，他见到万千浮游呢是这样飘落来，跟另一个意象叠合，就是落紧雪。如果我们其实我们香港人呢可以见到的类似浮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浮游翼蚁啦，其实佢唔系浮游嚟嘅，应该系相似嘅动物。 即系都系生命短暂。 系啦，有时台风前夕系嘛，啲翼蚁系咁飞入嚟噶嘛，有啲光佢又飞入嚟，跟住好快。佢只翼就甩咗，跌喺地下蠕动几下就死咗啦。咁即系呢种短暂性，但系喺入边咧，佢会点出虽然我哋系短暂， 但系咧，佢用一个另一个意象又呼应翻，就系佛嘅千手，一千只手好似要去接住呢一千只跌落嚟嘅浮游，同埋一千朵雪花咁样。跟住咧，即使我系浮游，我都听到有人喺度嗌我个名。 嗯嗯， 即使系一个无名者，都会有人嗌呼唤紧你，就好似开头咁讲，一个发光嘅城市吸引住呢啲吹光嘅动物一样。但系佢由始至终咧，佢亦都冇去讲我到底系呢种朝生暮死嘅悲惨咧，但系喺悲惨入边咧，有我追求嘅一种，即系佢话我再度追索，不断咁追索嘅嘢咧。 嗯，哇！我哋今集真系时间有限啦，咁、只可以介绍四首佢嘅诗 啦。意犹未尽啦，下一集我哋讲多两首吓。 好啊，咁我呢个时候咧可以听听齐秦嘅呢一首《浮游》。 好，拜拜。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